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戏剧故事《一仆二主》，原剧作者意大利卡尔洛·戈尔多尼，他是18世纪意大利杰出的戏剧作家。他一生写了267个剧本，其中有150多个喜剧。他的作品充满反封建的战斗精神，洋溢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尤以一仆二主、狡猾的寡妇、女店主、老顽固们等最有代表性和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尤以一仆二主、狡猾的寡妇、女店主、老顽固们等最有代表性。一仆二主是戈尔多尼早期的著名喜剧，最初只有一个简略的提纲，经过6年的多次即兴演出才逐步形成正式剧本。作品情节生动，诙谐幽默，表现了意大利市民阶层的聪明智慧和乐观精神。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一仆二主》，改写钟石文童，演播张君英。 在18世纪的意大利都灵城里，有个叫比亚德利奇的姑娘，她与青年费洛林多热烈地相爱着，但是姑娘的哥哥竟然失手杀死了她。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费洛林多只身逃到了威尼斯。比亚德利奇陷入失恋的痛苦中，日夜思念着自己的情人。一天，他毅然来到威尼斯寻找费洛林多。他女扮男装，穿着死去哥哥的衣服，假冒了他的名字。在途中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比亚德利奇的哥哥费杰利克生前与威尼斯商人巴达，他还雇佣了一个看上去傻里傻气、举止滑稽的仆人特洛法尔金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比亚德利奇的哥哥费杰利克生前与威尼斯商人巴达隆纳的女儿克拉利切小姐订了婚，但无论是老头子巴达隆纳还是克拉利切小姐都从来没有见利克。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她不是死了吗？这倒是妹妹装扮的。比亚德利奇向她暗示，只要保守这个秘密，就能得到10个金币的报偿。老板答应了，并且在大家面前作证说， 没错，这就是费杰利克先生。 这真像是晴天霹雳，搞得人们措手不及。巴德隆纳尴尬地说不出话来，克拉利切小姐心乱如麻。年轻的未婚夫西利维厄气恼万分，对这个忽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情敌醋意大发，扬言要跟他决斗，然后气冲冲地走了。当天仆人特鲁法尔金诺在街上闲逛，饥肠辘辘，想找家旅店弄点吃的。他迎面碰上了两个人，一个脚夫正在给一个青年搬箱子。特鲁法尔金诺心生一计， 故意偷偷地将那个脚夫绊了一个跟头，然后假装热情地接过箱子，替青年把箱子搬进了一家旅馆。这位青年发现他很能干，想请他做仆人。特鲁法尔金诺心中盘算，哎，背着主人，暗地里再伺候另一个主人，这样就可以多拿一份薪水，吃两份饭。这样的便宜真是求之不得呀。特洛菲尔金诺痛快地答应下来，他对两个主人的身世一无所知，却瞒着双方同时伺候着他们。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青年就是弗洛林多，他伺候的两个主人竟是一对互相朝思暮想而无法见面的情人。更巧的是，两个主人比亚德里切和弗洛林多住进了同一家旅馆。这可叫可怜的特洛菲尔金诺抓了瞎。他一会儿伺候这个主人穿衣服，一会儿又给那个主人搬行李，有时候还得在两个房子之间跑来跑去，同时伺候两个主人吃饭，忙得他昏天黑地。不过呢，靠着他的鬼机灵和油嘴滑舌，居然干得左右逢源，没有露馅儿。不久他就对自己一仆二主的行当轻车熟路了，伺候两个主人吃饭时居然能够忙而不乱，还可以从从容容地掏出随身带着的小叉子，偷偷地一饱口福。没多久，那个怀恨在心的未婚夫西里维厄来到了旅店门前，找他的情敌决斗。他一见情敌的仆人特洛法尔金诺，便打发他说， 嘿，叫你的主人出来。 这可让特洛法尔金诺犯了难，两个主人该叫哪一个呢？他想了想，把弗洛林多叫了出来。西里维奥一看出来的人他并不认识，莫名其妙，说一定是仆人弄错了。费洛林多却说， 没错，我就是他的主人，这用不着怀疑。 西里维奥更加摸不着头脑，只得承认自己认错了仆人。言辞之间，他听说费洛林多来自都灵，就问他说，你认识一个叫费杰利库的人吗？费洛林多答道， 啊，太认识了。 西里维奥抱怨说，此人想夺走他的未婚妻。费洛林多笑了起来，呵呵，不用怕朋友，费杰利克是不会抢走你的未婚妻的，他已经死了。 是啊，大家都以为他死了，可是他今天还健健康康地活着到威尼斯来了。 接着他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费洛林多大为惊奇，继而心中暗想，也许费德里克真的没死，只不过受了点伤。啊，这下好了，我用不着逃在他乡东躲西藏，在远离爱人的痛苦中煎熬了。他当即决定收拾行囊回都灵去，回到他苦苦思念的比亚德里奇小姐身边去。动身之前，费洛林多打发特洛法尔金诺去邮局看看有没有他的信件。眼看着自己一仆二主的如意算盘就要落空，特洛法尔金诺心中大为不快，但他还是磨磨蹭蹭地去了。在邮局里， 他一下子取回了两个主人的信。由于他不认识字，竟把两个主人的信混在了一起。没办法，他撒了个谎，说是帮另一个朋友取了信，那个朋友也是个仆人。他把信全都交给了费洛琳朵，让他自己挑选。费洛琳朵从信封上看到贝德利奇的名字，心中好生疑惑，急忙追问： 喂，那个仆人在哪里？他的主人又在何处？ 特洛法尔金诺支支吾吾，一心想尽快地把另一个主人的信要回来。可是心急如焚的费洛琳朵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把那封信拆开了。信是从都灵写来的，上面写道：可尊敬的小姐，全城都在谈论着您的出走。大家明白，您决定这样做是为了寻找费洛琳朵先生。法院知道您是穿着男装走的，现在正想尽一切办法来追踪您。为了不让他们发现您，我写了这封信，请人带到威尼斯去。读到这里，费洛琳朵激动万分。他在找我！哦，天哪！贝德利奇就在威尼斯，他是真正的爱我。他打消了回都灵的念头，向天空祈祷：上帝保佑我在威尼斯找到我的爱人。此时，商人巴德隆纳却在后悔，他执意要女儿嫁给求婚在先的费杰里克。父女二人争吵起来，可拉利切小姐忧心忡忡，面容憔悴，感叹自己的命运为何如此不幸。现在西里维俄已经占据了他的心灵，他害怕失去自己刚刚寻找到的爱情。乔装的贝德利奇小姐走了进来，巴达隆纳向她百般献媚。为了讨好，他把两个年轻人单独留在一起。贝德利奇看到克拉利奇伤心的样子，非常难过和同情。趁着这个机会，他讲出了事情的全部真相。他要求克拉利奇发誓保守这个秘密。克拉利奇将信将疑。天哪！眼前这个人，这个将要破坏我幸福的人，竟是女扮男装。直到贝德利奇向他展露自己美丽的长发，他才终于破涕为笑。两个同样因爱情而苦恼的姑娘之间建立起了信任和友谊，两个人的手紧密地握在了一起。老头子巴达隆纳看到两个年轻人言归于好，自然非常高兴，打算尽快给女儿完婚。他说： 哦，好好好，你们在这儿偷偷摸摸的握手，我怎么能不着急呢？我可不愿意家里出现不愉快的意外的喜事，一切事情明天就都办好了。 这一切被西里维奥觉察了，他妒火中烧，把愤怒牵到了克拉利切的父亲巴德隆纳身上。西里维奥指责老头子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居然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老头子得意洋洋，对他不理不睬。这可激怒了年轻气盛的西里维奥，他抽出剑来要与老头子决斗。老头子顿时吓破了胆，高喊救命。幸而贝德利切和克拉利切及时赶到， 亚德里切与西利维奥交起手来。姑娘表现出过人的剑法和勇气，将对手击倒在地。克拉利切心疼地扶起西利维奥，温柔地抚慰这位未婚夫，向他发誓说：我爱您，我对您永远是忠诚的。西利维奥又羞又恼，一把将他推开，愤然离去。克拉利切刚刚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却又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伤心地哭了。亚德里切回到旅店，发现自己的信被人拆过，认定这是仆人干的。他把特洛弗尔金诺叫过去，那可怜的家伙尽管伶牙俐齿，大喊冤枉，可还是免不了挨了一顿棍子。这一幕被费洛林多从窗口看见，连忙冲出屋子去找亚德里切，可是他已经走开了。费德林多问仆人：打你的那个人是谁？特洛弗尔金诺战战兢兢的，不敢说实话，只是说是个不认识的人。 是因为我吐唾沫吐到他的鞋子上了。 费洛林多勃然大怒：你居然允许人家那么揍你吗？你使你的主人受到了侮辱，你这驴子，胆小鬼！气愤之下，费洛林多扬起了棍子，倒霉的特洛弗尔金诺挨了两个主人的打，只得自认晦气。而比亚德里切和费洛林多两个互相热切地寻找着对方的情人，就这样失之交臂了。特洛弗尔金诺挨了打，虽然一肚子牢骚，却还是不得不按照两个主人的吩咐给他们晾晒衣服。他手忙脚乱，把两个主人的箱子一股脑的全搬了出来。在检点衣物的时候，他从比亚德里切的箱子里翻出一张男人的照片，觉得很面熟，却怎么也想不起在哪儿见过。这时费洛林多来了，慌乱之中，特洛弗尔金诺把照片塞进了一件衣服的口袋里。费洛林多穿衣服的时候，从口袋里发现了那张照片，大为惊讶。他追问特洛弗尔金诺，特洛弗尔金诺在惊慌之下脱口而出： 这是我主人的东西。 你的主人？ 是的，我过去服侍过的主人。 特洛弗尔金诺灵机一动： 他死了，他的零碎东西都归我了，我把东西都卖了，就剩下这个了。什么？你的主人是什么时候死的？已经一个礼拜了。你的主人叫什么名字？他叫费德里克。 费洛林多越听越急，反复追问，要他描绘那个人的年纪、长相。特洛弗尔金诺只得把比亚德里切的外貌描述了一遍。他怕自己捞外快的事情败露，一再声称这个过去的主人确实已经死了。费洛林多一听，如同万箭钻心，他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自己的房间。过了一会儿，特洛弗尔金诺的另一个主人比亚德里切也回到了旅店，无意之中他在自己的箱子里发现了一叠信件。原来特洛弗尔金诺慌乱之中放错了箱子，这些信是他从前写给情人费洛林多的。他惊奇地问道：诶，这是哪儿来的？特洛弗尔金诺狼狈不堪，只好把刚才撒过的谎又重复了一遍： 这是我 从前伺候过的主人的东西，十来天以前他死了，他的东西就归我了。哦，天哪！ 彪德里切眼前一阵发黑。 你的主人是叫菲洛林多吗？不错不错，他确实叫菲洛林多。他是怎么死的？埋在什么地方？ 特洛法尔金诺为了尽快的蒙混过关，信口开河地说主人是掉到河里淹死的。彪德里切只觉得天旋地转，心中的希望已彻底破灭。他茫然地呆立着，万分的悲伤使他不想再活下去了。面对此情此景，特洛法尔金诺莫名其妙，搞不清楚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他好生纳闷儿，这么几句不起眼的瞎话，怎么会使两个主人都如此大惊小怪，甚至悲痛欲绝呢？两个年轻人听到对方死去的消息，如同坠进了黑暗的深渊。在同样的打击之下，两个人都万念俱灰，决心以死寻情。他们各自拿着匕首来到了旅店外面。正当他们举起匕首对准自己胸膛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双方的眼前都出现了情人的身影，两个人惊呆了。这难道是真的吗？站在自己面前的正是苦苦思念的心上人。菲洛林多，彪德里切，你活着，你也活着。两个人奔到一起，紧紧地拥抱着，千言万语一时无从说起，幸福的泪水蒙住了他们的双眼。迷雾散去，真相大白。特洛法尔金诺这个看上去傻里傻气的仆人，无意之中成全了一件大好事。此时他成了两个主人心中的救星。傻气的仆人无意之中成全了一件大好事。此时他成了两个主人心中的救星。情人团聚了，他们没有忘记那个无辜的青年西利维奥。他们来到商人巴达隆纳家里，说明了真相。克拉迪切小姐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西利维奥则深深地为自己的鲁莽感到愧疚。他跪在未婚妻的跟前，请求她的宽恕。老头子巴达隆纳不计前嫌，规劝女儿讲和。他拉着两个年轻人的手，让他们的手握在一起。 哦，好了好了，一切都好了，愿上帝降福给你们。 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特洛法尔金诺注意上了巴德隆纳的女仆斯米拉尔金娜。她的热情、淳朴和快言快语赢得了特洛法尔金诺的钟情。特洛法尔金诺的机智和幽默也打动了斯米拉尔金娜的心。两个人羞羞答答地开始谈情说爱。这一切被他们的主人看在眼里。特洛法尔金诺请求主人给自己说情，于是两个仆人也喜结良缘。三对情侣沉醉在爱情的甜蜜之中，特洛法尔金诺情不自禁手舞足蹈地唱了起来。 哦，一仆二主，事情可真不好办，凭着我的机智和勇敢弄得他们团团转，东边西边我都出现，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阳泉村》。《阳泉村》的作者洛普德维加，生于公元1562年，死于公元1635年，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著名的戏剧家，作品大都取材于民族历史和民间传说，反映爱情、家庭生活和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维加在当时享有盛誉，被称为天才中的凤凰，是西班牙民族戏剧的奠基人。《阳泉村》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描写1476年阳泉村农民反抗封建领主的斗争史实。作品将悲喜剧因素结合起来，并以普通群众作为全剧的主人公，这在欧洲戏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阳泉村》，改写张善明，朗诵方明。 公元15世纪末叶，地中海北部的西班牙还分成加斯提和阿拉冈两个王国。阳泉村是加斯提一个风光绮丽的村庄，碧绿的田野长着粗壮的橄榄树，一条湍急的小河沿着村边流淌。可是这块美丽富庶的土地却被一个叫戈麦斯的领主霸占着，他凭借自己是著名的卡拉特拉瓦骑士团的团长，有一支几十人的军队，肆无忌惮地欺压平民百姓，凌辱良家妇女。最近这个恶魔格麦斯又把他那邪恶的目光对准聪明美貌的姑娘劳伦夏，只是因为劳伦夏是村长埃斯泰班的女儿，又特别聪明傲慢软硬不吃，格麦斯才没有得手。就在格麦斯要对劳伦夏进一步施展诡计时，加斯提国内发生的政治变动吸引了他。原来不久前，加斯提的国王死了，国王的两个女儿和女婿为王位继承权产生了矛盾。依照法律，嫁给阿拉冈国王费南多的长公主伊莎贝拉获得王位继承权。可是当费南多国王陪同他的王后伊莎贝拉回加斯提继承王位时，二公主的丈夫葡萄牙国王却想用武力来争夺这个王位。这消息不胫而走，在加斯提国内，那些割据一方的封建贵族和领主们都在暗中盘算站在哪一方，有的想浑水摸鱼，趁王位空虚扩充自己的领地。领主格麦斯就是这样的人。现在他顾不上去拈花惹草，带上队伍匆匆来到骑士团长的驻地阿尔马格罗城。他告诉团长说，您赫赫有名的父亲曾经认为葡萄牙王可以靠他的王后继承加斯提的王位，而阿拉冈的费南多和伊萨贝拉却没有这种权利。他劝告团长一举攻取效忠于伊萨贝拉的雷尔城，在这个与葡萄牙接壤的要塞坐观双方的胜败。团长罗德里格是个初出茅庐未经世道的年轻统帅，在他尚未成熟的躯体里流动着为家族和荣誉而易于激动的血液。格麦斯又是他父辈的老部下，他没有做认真思考答应去攻取雷尔城。格麦斯在雷尔城中掠夺了大批财宝之后，班师回到阳泉村。像以往一样，格麦斯的奴仆奥托尼奥早把村民召集到城堡前的广场上，欢迎格麦斯的军队归来。每当这个时候，村民们要献上整车的灌酒、烟珠、 鸡鹅等土产品慰劳军队，乐师们还要唱上三遍《英雄万岁》《格麦斯万岁》的回旋曲，然后才能离开。可是这一次，三遍回旋曲一唱完，格麦斯嚷着把劳伦夏和民女巴斯库阿拉留下来。劳伦夏问：“有什么吩咐，大人？”奴仆奥托尼奥笑嘻嘻地说：“领主老爷是让你们到他的城堡里去看看从战场上带回来的战利品。”巴斯库阿拉着急地说：“不行，我们要是一进去，你们马上会关住门的。”劳伦夏也明白这是个邪恶的圈套。半个月前，奥托尼奥在小河边上还拿着项链、紧身衣一类的玩意儿要送给他，说这是领主老爷的爱情。呸！皮条匠、狐狸精、邪恶的诱惑。当时他一阵嘲笑把那家伙赶走了，现在格麦斯就站在他的面前，两只贪婪的兽性的眼睛死死盯住他。巴斯库阿拉又紧张又害怕，劳伦夏却十分镇定。他的聪明告诉他，在这魑魅也惧怕的大白天，领主老爷不敢强迫他们。于是他有礼貌地说：“大人，要是我的父亲和村议员们都不去，我们也不必去的。”他抓住巴斯库阿拉的手，一起跑开了。格麦斯气得脸皮胀紫，像只胖茄子。奴仆奥托尼奥劝他息怒，说对待这样漂亮的姑娘，犹如对待长了刺儿的玫瑰，要耐住性子，慢慢的摘。话分两头，阿拉冈国王费南多陪着王后伊萨贝拉回国继承王位，来到加斯提的美迪纳城行宫。一个逃出来的参议员报告了雷尔城陷落的情形。伊萨贝拉说，葡萄牙王正在频频调集军队，气焰很是嚣张，这件事儿必须立即去解救，免得让葡萄牙得到一个进犯的门户。菲南多说，罗德里戈真是大胆妄为，他不是还没成年吗？那就给他个教训，让他知道应该怎样继承家族的荣誉。于是他命著名的圣地亚哥骑士团长曼里克做主帅，又派勇武非凡的卡布拉勋爵相助，去收复雷尔城。羊泉村那条湍湍的小河如同一根诉说爱的琴弦，吸引着青年男女。劳伦夏、巴斯库阿拉和哈辛达一群姑娘经常头顶着盆罐到河边来汲水洗衣裳。村里的费隆多索、门阀等几个小伙子也会不谋而合来到这里，他们碰到一起就会像鸟儿静唱一般，说出一些显示聪明才智的俏皮话。这种时候，劳伦夏和长得又白又胖的小伙子门阀总要占点上风。不过人们都看出来了，劳伦夏十有八九是爱上了小伙子菲隆多索，人们都觉得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儿。这些日子由于奥托尼奥的无耻纠缠，姑娘们不大到河边来了。一天，劳伦夏与菲隆多索相约在田野里见面，偏巧遇上出来打猎的格麦斯。当时格麦斯正追逐一只小鹿，那只被吓得乱蹦的小鹿鬼使神差似的直朝他们奔来。菲隆多索不想让人看见，藏进了树丛里。格麦斯遇到劳伦夏便停止追赶，对他说，我追赶一只胆小的公鹿，却碰上了一只美丽的雌鹿，这倒真是不错。格麦斯扔掉手上的弓箭，向劳伦夏逼过去，还威胁说不许反抗。劳伦夏躲闪着回避着，最终还是被格麦斯扯出了衣衫。 劳伦夏反抗叫喊，咒他是发了疯的魔鬼。愤怒的菲隆多索再也不堪忍受，他窜出树丛，拾起弓箭对准了格麦斯，命令说：尊敬的队长大人，把姑娘放开。就这样，他救出了劳伦夏。为了安全，他把那只弓也带走了。一个下等人，竟敢用弓箭瞄准领主老爷的胸脯，这不是造反吗？要是都这样，世界可完蛋了。格麦斯满腔仇恨地想着，发誓要狠狠地报复。格麦斯怀着愤恨回到城堡，团长罗德里格的告急兵士正好也骑着快马来到，报告说罗德里格团长被阿拉冈国王派的军队围困在雷尔城中，倘若队长不能火速救援，团长的性命就难保了。别说了，立刻吹军号，格麦斯没好气地下了命令。罗德里格骑士团如同他的生命，他必须前去救援。奴仆奥托尼奥为了讨主人的欢心，想出个歹毒的主意，抓个漂亮姑娘带到雷尔城献给格麦斯。他来到田野里，发现了哈辛达姑娘，便追上去捉她。救命啊！哈辛达边跑边喊，正好被小伙子门阀撞见。别怕，哈辛达，我有武器保护你。门阀取出随身携带的投石器，可是格麦斯的兵士围住了他。奥托尼奥向格麦斯报告，这个胖小子阻碍军事行动。格麦斯当即下令将他捆到橄榄树上，用鞭子狠狠抽他。可怜的门阀，这个平素喜欢幽默、心地善良的青年被打得鲜血淋漓，哈辛达也被架到车上带走了。村民们聚集在村口，伤心地议论着这件惨事。村民们还想起一年前胖彼得的妻子在山谷里被格麦斯侮辱后，又让他的奴仆轮奸的事。这帮恶魔野兽，他们怎么不在打仗中死掉？身为村长的埃斯泰班更是心情沉重，因为他不能用正义和法律保护村民。他看着手中的权杖，沉痛地说，这还有什么用啊？为了躲避格麦斯的报复，菲隆多索一直隐藏着。格麦斯的人马一走，他抑制不住炽热的爱情。为了躲避格麦斯的报复，菲隆多索一直隐藏着。格麦斯的人马一走，他抑制不住炽热的爱情，去向劳伦夏求婚。劳伦夏平时就爱菲隆多索的勇敢和不畏强暴，自从菲隆多索救了他，他更觉得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现在菲隆多索向他求婚，又是那样的真挚和坚决，他的心里被幸福的爱填满了。他像表白誓言那样大声说，勇敢的菲隆多索，我可以对着全村向你回答，我完全同意。他们又去征求父辈的意见，双方的父亲都笑呵呵地表示同意。在当地，婚礼是顶重要的习俗，各方人士、亲戚朋友、老少村民坐满了一张张宴桌。紧接着婚典仪式之后，就是欢乐而丰盛的酒席。乐师们奏起轻松的祝酒曲，婚宴开始了。新郎和新娘轮番给宾朋们敬酒，他们还请门阀为他们的新婚吟唱一首祝词。因为门阀编的词儿从来最富有文采，悦耳动听， 可是这次他却总是一唱就出岔，刚唱了两句，我向上天祈求，愿新婚夫妇百年偕老，忽然差到，哎呦，我的屁股好疼，那天有100个兵士用鞭子把我抽打，弄得人们啼笑皆非，也勾起了对格迈斯的仇恨。忽然一声凶恶的叫喊，婚礼马上停止，谁也不许离开。格迈斯带着人突然闯了进来，人们都为这恶魔的突然出现大吃一惊。原来格迈斯去救援雷尔城时，团长罗德里格已败退到城外，他们见对方军力强大，没敢再战，悻悻地返回了自己的城堡。格迈斯一声令下，把菲隆多索捆了起来。格迈斯信口加罪说，菲隆多索玷污了整个骑士团的荣誉，必须惩办示众。村长埃斯泰班上前与他辩理说，国家是有法度的，你这样破坏一对青年的新婚，未免有点过分。格麦斯大怒，骂村长是糊涂虫，让兵士夺下他的权杖，用这权杖打他，就像打一匹不听使唤的马，又下令把他的女儿老伦霞也绑起来，一起押回城堡。暴徒们走了，埃斯泰班头上流着血，举起双手哭喊，上天哪，下来主持正义吧。但是强暴没有吓到阳泉村的人民，埃斯泰班村议员和一些村民聚在一起，义愤填膺，同时商讨对策。这时候老伦霞意外地出现在众人面前，他头发蓬乱，面带血污，破碎的衣衫下露出道道鞭痕。劳伦霞是拼着命逃出来的，他说格麦斯已经决定秘密将菲隆多索吊死，他向众人哭诉，你们是我的长辈亲人和朋友，是高贵的男人，你们腰间挂着剑是为了什么？难道是女人用的纺锤吗？那就把剑给我吧，让女人的手去向暴君讨还荣誉和血债。老伦霞的哭诉像火种投入干柴，立时引起了冲天大火。让我们全体去和暴君决一死战，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暴君就是死路一条。拿起剑来，拿起矛来，拿起弓箭、梭镖和棍棒来，杀死恶魔格麦斯。愤怒化成仇恨和力量，不可遏制，汹涌澎湃。一场震惊加斯提王国的农民暴动就这样开始了。恶魔领主格麦斯还没来得及处死菲隆多索，就被潮水一样冲进城堡的村民们团团围住，一阵刀砍枪扎，把格麦斯送入了坟墓。恶婆奥托米奥也被劳伦霞·哈辛达带领的妇女截住，痛打了一顿，狼狈地逃走了。这家伙怀着报复的心逃到托洛城王宫，报告了这件事。阿拉冈国王费南多和王后伊萨贝拉正在为顺利收复雷尔城感到喜悦。王后说，这样一来，葡萄牙方面的威胁也就不足为虑了。可是欧托尼奥的到来，听到阳泉村领主格麦斯被愤怒的村民杀死，顿时勃然大怒。作为统治者的君王，他们怎能允许这样的叛逆行为？于是国王派一位法官和一名军官前往阳泉村查办肇事的凶犯。 从铲除了恶魔格麦斯，阳泉村沉浸在自由和欢乐之中。然而，村长埃斯泰班的心里却不轻松。他知道，国王是不会放过这个事件的，必须筹措一个万全之法，不使任何村民被治罪，让正义得到伸张。且说法官一行很快来到村里，他们把村民召集起来，一个个的审问。法官首先呵斥村长埃斯泰班，说他身为村长，竟然允许暴民杀死一位高贵的领主。埃斯泰班冷静地说，我没有看见有谁杀死他，是他平时作恶太多，才有了这样的报应。法官震怒了，你还鼓噪狡猾的舌头，不上个重刑，你怎肯招供？噼噼啪啪一阵拷打，村长瘫倒在地。法官继续问，说，是谁杀死了领主？埃斯泰班强撑起身子回答，是阳泉村。打！又是一阵棍棒交加，埃斯泰班吃力的又说了一声，阳泉村，便昏迷过去。法官只好下令将他压下，换上一个10岁男孩审问。这男孩没等法官开口，就请求不要打他，说他一定讲实话。法官以为得计，夸他是个好孩子，问他究竟是谁杀死了领主老爷。男孩说，他见到格麦斯老爷时，他已断了气，一定是阳泉村把他杀死了。一个耳光打在孩子脸上，鲜血立刻沿着嘴角流了下来。法官厉声地问，快说，究竟是谁杀死了格麦斯老爷？要是不讲实话，就给你上刑。男孩没有哭，依然说他讲的是实话。法官暴怒起来，一边喊上刑，一边大叫，我就不信连个10岁孩子也制服不了，皮鞭雨点般的抽在男孩身上，可他一声不哭，一声不叫，如同一块坚硬的石头。村民们骚动起来，发出阵阵赞叹，多么坚强的孩子，多么可爱的孩子。我让你们都死在拷问台上，法官无可奈何地吼叫着。男孩被打昏过去，又换上几个人拷问，追问到底是谁杀死了领主的时候，可他们的回答都是三个字，阳泉村。把那个最胖的带上来，法官下令把门阀拉出审问。门阀笑呵呵走上前，向法官敬了个礼，说，尊敬的法官大人，我凭我这身纯洁无瑕的肉向您起誓，杀死格麦斯老爷的确实是阳泉村。由于他实行暴政，奸淫妇女，欺压百姓，人人都恨透了他。我看见所有的人把刀一齐向他砍去，把矛一齐向他刺去，把剑一齐向他射去，分不清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高个子还是矮个子，一样的仇恨的面孔，一样的愤怒的呼喊。 您让我说是谁杀死了领主老爷，我只能回答是阳泉村。如果大人必须惩罚我这身肉才能使您的审讯大放光彩，我是不敢违背的。法官虎视着门阀说，虽然你的舌头可恨的应当割去，却也说得符合实际。好吧，我也累了，无力再审。我已经尽了我应尽的职责，就算便宜了你吧。不过，我要把你们带走，让国王和王后陛下决定你们的命运。当法官回到托罗城王宫交付他的使命时，国王和王后正在召见卡拉特拉瓦骑士团长罗德里格。年轻的团长叩伏在地，说他误听谗言，僭越了正当的权限，请求宽恕。国王王后知道他是名将的后代，喜欢他英姿年少，礼仪谦恭，便赦免了他的过错。接着是法官报告说他奉命去阳泉村查办凶犯，各种刑法一一用过，所有的人都说是阳泉村杀死了领主，连10岁的孩子也怀着同样的勇气。由于村民结成一心，这桩案子唯有陛下才能明断。国王问罗德里格如何处理这个案子，因为这是他管辖的领地。罗德里格说，如果陛下传旨，他可以立刻去把这个村庄荡平。国王说，这个案子虽然十分严重，看来也难以查明原委，与其将村民全部杀死，不如把他们全部宽恕吧。侍从把国王的旨意宣告给宫外待审的村民，人们一齐高呼，天主教国王王后陛下万岁。阳泉村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没过几年，加斯提和阿拉冈在国王王后的治理下合并成一个国家，成为统一的西班牙。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著名戏剧家洛普德·维加的剧作《阳泉村》。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编辑张兰芬，录音师蒋树珍，感谢您的收听，再会。